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追溯革命烈士的红色记忆，唱响热血谱写的英雄赞歌。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本市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西部沿山一带雨量可达小到中雨，请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将明显回落，市气象台在16点30分解除高温黄色预警，高温天气缓解。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n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n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n。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点03分，各位同学们，在空中集合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2018年8月5号星期日的晚上听什么，在每个周末夜都要呢，在 FM97.4 的带领下，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收听，在每个周六晚上9点到12点，每个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你们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再次呢在周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相会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辛辣麦克风正在开启中，邀请大家啊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在12点之前一直呢陪伴大家分享好歌的音乐电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方式很简单，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你有微信吗？啊，有微信的话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新浪微博你有吗？来艾特一下麦同学，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以及呢找到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来进行点播歌曲。在今天晚上2小时当中呢，想听什么歌曲，想把这样的祝福，这样的音乐的这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哪位同学，送给哪位你的心头肉，你的心上人，都来告诉我们吧。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麦麦的周末音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刚刚呢已经有在沙发点播成功的这位熏熏熏的同学，好，听到了自己想点的稀客以及想到板凳的皮卡瑞和古多尔的地板归你。雪莲儿今天怎么没有抢到前三名呢？送给所有女生朋友一首歌哦。 人， 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 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 除了懵懂女生的一种青春的表达和小小的回味，那个时候的自己究竟是哪个时候的自己呢？还是说此时此刻你正享受着青春年少的时光，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哦。胡朵儿说今天各种不放弃轮番来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电台都不行啊。哎呀，发现呢这个新浪微博好像也不太给力，这是什么情况呢？想点一首歌，神呐、啊救救我吧。 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 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逛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呢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 神啊，救救我吧！每个人呢都有需要呢许下小小心愿的时刻。今天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呢，这位同学哦，呼唤一下，可以呢早点快点收听到同步直播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哈，救救他！希望呢他的播放器可以迅速恢复，然后呢，在。这个时节，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热到爆炸的周末，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是不是安安静静的待在空调房间里面，然后呢思索着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是说也不畏炎热啊，走出去了，然后好好的看了看外面的世界，享受了一个很特别的周末时光。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用一首首好歌可以帮助大家降降温，解解暑，有没有？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好不好？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吧。现在 dry your tears, every time a shine come your fears, you can climb again, we forget that it's so easy to love when everything is good, don't compare.While you're here, just know I'll hold your hand. Yeah, yeah, yeah. And I will guide you. Let me remind you, heights I would fly to, depths I would dive to. Yeah, I'll always find you. So baby, let me up. You breathe me in. I'ma hold you up until the quiet.Sure we have our doubts, sure we lie, but we're not lying now, we know why. Cause it's so easy to love when everything is good. Hold my skin, hold me in your hands. Let's begin to give you all I am, to give you all I am. And I will guide you, let me remind you, heights I would fly to, depths I would So wild, if we don't even

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从患孤寡。迷路问来月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该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长剑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到了北京时间23:0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悠扬的、优雅的约会。新岛同学啊，他说呢，下午看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的时候呢，还没有太多人回复的时候，就举着手机准备抢沙发，结果呢被人一打岔，到现在为止啊，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呢，公车站上的时候呢，看到了 idol 直播，然后呢，最后呢回来发现没被删掉，需要安慰呀、啊，很想听一首歌。你说的是这首歌吗？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烟火看过，阳光雨季淋过，我牵着你走过，心磨练过，拥抱过，倾听过，爱没结果。如果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我？还在梦游呀，不想错过，就越容易错过，想太多。列车正开往未来，爱倒带回不来，我不想和你分开，我不难，分开后答应我你会好好的，足够我一个人活， 借助你笑容，不管意外，也许你没有想过我。 先拉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每个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节目的正确播出时间啊！有的人呢，这个今天晚上早来了一个小时，发现呢，哎呀，没事不着急哈，沙发慢慢抢啊，九点来了，发现十点钟才开始，没抢到沙发，而且呢，天气很热，很多同学呢，哎。好像看到今天有人就有粉丝留言说有过这个电台送花，对不对？就希望大家呢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就不要再送花了哈。这个虽然很感谢大家，这份心已经领了，好不好？这个天气这么热，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热的时候呢，你可以换一种思维。怎么说？孙悟空为什么那么瘦？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搞不好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那么热的炉子里，对吧？炼丹炉啊，那可是燃烧了他的卡路里才会那么瘦的。这样有没有安慰到正在这个天气热的环境下的每一位同学呢？天气那么热，搞不好呢也可以不小心把你很多身体里的卡路里燃烧一下啊。虽然听起来呢一点都不靠谱，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呢就是需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暗示，一些跟快乐有关系的暗示。这首歌好像在前几期节目就有同学点了，是不是周周同学点的？安静哦，哇，再不放就说不过去了哈、哦。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故事，随风的是记忆，期盼的是希望。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每个周末都在等你。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哦、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 是我离不开假面的。 像碎了一块，再补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浓的悲哀化不开。 先打麦克风，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加入麦家族。 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 Put your hands up， 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 My home， 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这律动会让你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新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ine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e。

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在23:41问候所有正在收听麦麦电台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一点点清凉的感觉的旋律送给你，因为大家在炎热的夏季都可以有坠入爱河的感受。 当我看着正在看我的你，多希望能擦出爱的火花，能不能说出你心中的话，或许我还需要时间跟上。 原则如果能够感同身受，现在乱跳，你在笑，我是否是你的 unique style？ 你是唯一，没有之一，所以 can be my lady。Think about 爱情又是铅笔，你是 melody， 我会用一生记录你 ，because I can feel 每个字表达的想法 ，if I could 大声唱 ，at the top of my lungs， 当然我此刻的想法 ，I can't hold back anymore。 I'm falling in love。 所有日子里，让所有爱填满你的空气，无论晴天或者下雨，像你的天使守护你。All right， 不要再等待，抓住我的手快，一切都会是最好安排。That's right。 你看我太 crazy， 但联系我致命的伤。Yeah， 我必须去相信 ，I'm falling。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轻松。每天这个时刻，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许嵩。 are giants. Every one of us, we are giants. In our hearts, we are giants. We are giants. 刚刚呢，已经为知心点了好几次周周安静的这首歌曲呢，把它送出了，对吧？他说呢，2018年呢已经过去了一半多，对啊，我们总会说哇，六月哈，过了一半了，一看八月了耶，哈、啊，跟辛苦了半年的你，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学、好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 黑夜，寂寞的夜里，起生气，对自己生。软弱的电话留的给你，想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心在笑，泪在流， 走的你可知 首歌，作为电台 DJ 的我真的很怕播，因为呢作为电台 DJ 的身份， DJ 麦最怕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啊。在每个周末夜的晚上，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在空中跟我们想唱歌就唱歌，想聊天就聊天，说一说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当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和心酸的过往，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去。虽然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天了，而且呢马上要步入到新的一天，工作日的第一天又要来了。那在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尾巴处呢，要再次的问候大家，星期一到来的时刻，希望大家可以元气满满的投入到整个一周的工作日当中。也不要忘记在周一到周五过后呢还会有下周的 DJ 麦来陪伴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在下周六晚上九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Say goodbye to you guys. 晚安喽。